京时间22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 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 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 生肖12年是一个轮回，我们刚刚告别了猴年，迎来了鸡年。不仅辞旧迎新为我们迎来了洋洋喜气，而且鸡的谐音就是吉祥的吉，所以2017年一定会是个吉年。 FM986 主持人贾月恭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吉祥如意。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他们旋律优美，经久不衰，或记载着某些事，或牵扯到某些人。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 FM986 越听经典， 经典， 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听众朋友，感谢您在初六的晚上来收听 FM986 带来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月。在我们春节假期期间啊，我为大家准备了一道道的音乐大餐。之前呢，从初一到初五，我们是听了很多优秀歌手的一些类似于专辑这样的专题节目，而从初六到初九呢，我们来盘点一下春节联欢晚会上的一些经典的歌曲。不知道您对2017年的今年春晚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印象？而我们即将盘点的呢，并不是今年最新一期的春晚，而是央视春晚从1983年开始，一直到1988年这几年间的一些经典的好歌。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一起重温1983年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当中的一些好歌。说起这第一届春晚啊，它可以说得上是中国电视节目的一个里程碑了。从那一年起，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了电视观众欢度春节的一个重要形式，成为了老百姓每年除夕之夜的一道视听盛宴，更成为了华人的一道年夜饭。我们马上就会听到李谷一带来的一首拜年歌。这首歌啊，具有着非凡的意义，它不仅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也是有着30多年历史的春晚上的第一首歌。我们会听到当年春晚的原声。 我 家高兴我高兴，我给大家拜个年。这句歌词就来自于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拜年歌，朴实无华，贴近过年的这个喜庆的主题，来自歌手李谷一。而李谷一也成为了春晚正式登台的第一位歌手。当年春晚由于场地的限制，演员和观众的距离很近，而且演职人员也就在台下的圆桌就坐，但正是这样的一种安排，给人们一种联欢的感觉，拉近了观众与演员的距离。还不仅如此，最初几届的春晚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那就是演职人员和节目的数量相对较少。一个受大家喜欢的演员经常会以返场的形式接连带来多个作品，现在是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观众更多的是要求新求变。但在那个年代啊，这样的歌曲或者节目的连演真是给人一种非常过瘾的感觉。就比如说接下来的几首歌同样都来自于李谷一。您知道吗，在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加上歌曲连唱，李谷一一共带来了7首作品，还有一首《绒花》呢，是刘晓庆演唱的，原唱呢也是李谷一。所以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啊，我们也算是听了李谷一老师的专场吧。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听到他歌曲连唱这个部分的一些作品。 年轻的朋友，为什么欢笑？失心的生活，是我们看到骄傲。不朽的期望，祖国的号召，在我们心头增添了无限自豪。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的心在一起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相逢在今朝，为了期盼的祖国，去迎接东方。看青春多美好，看青春多美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年轻的朋友，为什么微笑？你可曾想到，做一只一群小鸟，飞遍那青山，飞遍那海岛，唱一曲春歌，为一生祖国你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的心在一起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相逢在今朝，为了期盼祖国青春多美好，看青春多美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年轻的朋友》，来自于1981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同名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在70-80年代啊，大家接触的一些文艺作品大多都来自于广播啊、电视啊这类传统的媒体当中，所以在春晚这个大的联欢会上为大家准备的也是大家比较熟悉和喜爱的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些歌曲比较多。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相恋》，就来自于1979年底中央台制作的一部旅游风光片《三峡传说》当中的一首插曲，是一首风靡大江南北，令无数中国百姓为之倾倒的一首歌。而这首歌呢，也被评为是1983年那一年春晚上非常出彩的一个节目了。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知音》，它是同名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也是1983年首届春晚上的一首歌，由李谷一带来。配合着这部电影的剧情，这首歌的内容呢，也是铁血与浪漫相应，豪情与柔美相融，既赞颂了蔡锷拯救祖国的高尚情怀和坚韧不拔、勇敢机智的英雄品质，又表现了小凤仙对于蔡锷将军的那种忠贞不渝的爱情。而且这首歌呀、啊，带给我们一种古典美，一起欣赏。 Shut up. 接下来的这首《春之歌》呢，是李谷一老师在1980年每周一歌栏目当中翻唱的一首老歌。在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李谷一再次演唱了这首歌，而且他呢还把这首歌收录在了自己的专辑《我的小路》和《永远的80年代》当中，一起来听。 我在迎接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谷一老师带来的一首《春之歌》。在除夕之夜送上的一台春节联欢晚会，怎么能少了对于祖国的赞颂呢？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问声祖国好》，也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当中，是电影《西子姑娘》当中的一首插曲，很欢快的一首歌。 我的心在跳，心在跳，我的心事你可曾知晓？年轻朋友们，一条单身的鸟，谁不留恋家乡的风光好？哩哩哩哩，啦啦啦啦啦啦，你我一条根的鸟，心在一起跳。哩哩哩哩，啦啦啦啦啦啦啦，悄悄说着知心话，问声祖国好。大家心思彼此都知道，你住天之南，我在地之角，谁不希望家乡里春常好？哩呀哩呀哩哩，啦呀啦呀啦呀啦，你我一条根的鸟，心在一起跳。哩呀哩呀哩呀哩，啦呀啦呀啦呀啦，悄悄说句知心话，问声祖国好。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北京阳光调频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回顾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当中的一些经典歌曲。在节目上半时段，我们共同来欣赏了李谷一老师的多首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歌呢，算是李谷一老师的家乡湖南的一首民歌，叫做《一根竹竿》，也叫做《一根竹竿容易弯》，是一首典型的湖南民歌。早在70年代的时候呢，这首歌曲啊由李谷一老师多次演绎，也灌制过唱片。在80年代呢，李老师又将这首歌收录在了专辑《凤阳花鼓》当中，并在83年春晚上演唱了这首歌。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一根竹竿》，非常具有湖南的地方特色。 那个竹竿用力摇弯哦，扇了我马沙呀扯脱那蒙古娃落在呀冰呀陆地哟，蛟龙啊无须呀混沙滩，坐了一只狼当狼干一只鸭，不怕你小怕孤单那、啊、众人合伙力量强，众人那个合伙力量强。跟那个竹竿用力摇弯哦，扇了我马沙呀扯脱那蒙古啊落在呀平呀陆地呀，蛟龙啊无须呀混沙滩，锁了一只狼当狼干一只鸭，不怕你小怕孤单那、啊、众人合伙力量强，众人那个合伙力量强。那个竹竿用力摇弯哦，扇了我马沙呀扯脱那蒙古啊落在呀平呀哟地哟，蛟龙啊无须呀混沙滩，锁了一只狼当狼当一只鸭，不怕你小怕孤单那、啊、众人合伙力量强，众人那个合伙力量强。 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电影《小花》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绒花》。在83年春晚上呢，是由《绒花》当中的一位非常重要的演员刘晓庆来演绎的这首歌，而我们现在听到的会是李谷一老师演唱的原版。在这首歌曲之后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来听83年春晚上的一些经典好歌，请您不要走开。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歌手郑绪岚，是由他翻唱的影片《大海在呼唤》当中的一首插曲《大海哦故乡》。这首歌的原唱呢应该是朱明瑛，但是在83年的时候呢，郑绪岚翻唱了这首歌之后，让很多人误以为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郑绪岚本人，可见春晚所具有的巨大的影响力。 海就是我故乡， 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还是郑绪岚演唱的一首歌，也是被大家家喻户晓的电影《少林寺》当中的插曲《牧羊曲》，唱出了牧羊姑娘的那一份绵绵的柔情。 在听过了郑绪岚演唱的《大海啊故乡》《牧羊曲》之后，接下来呢，我们还将听到郑绪岚在83年春晚上连着唱的第三首歌，那就是《太阳岛上》。这首《太阳岛上》创作于1980年，它是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的主题曲。纪录片的播放，再加上83年春晚的这一宣传，使得哈尔滨太阳岛成为了全国人民都向往的风景名胜。听完了郑绪岚的三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会听到一首清新的民族歌曲，叫做《竹林沙沙响》，创作于1982年，由著名的歌唱家陆逊甫、索宝丽联袂演唱。 这首歌很唯美、淡雅、清新，似一股竹林里的自然风，旋律轻快温柔，歌词曼妙含蓄，具有浓郁的云南萨尼族的特色。两位歌唱家在83年的春晚上以男女生二重唱的形式演唱之后，受到了群众的喜爱和欢迎，也算是一首经典的情歌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回顾1983年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当中的一些经典歌曲。其实春晚举办到现在啊，已经30多年了，每届春晚有一些经典主题啊是绝对不会变的，比如说迎新，比如说爱国，比如说民族团结。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所送出的这些歌曲呢，大家也能够听出来，很多呢都是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的一些歌曲。我们接下来呢会听到老一辈歌唱艺术家胡松华演唱的两首歌，也都是在83年春晚上演唱过的。首先呢，我们会听到他和演员斯琴高娃的经典的一次合作。从这首歌当中啊，斯琴高娃呢是作为这首歌的伴舞，为我们展现出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而这首赞歌呢，在当时春晚的时候还叫做草原民歌，歌曲以饱满的情感歌唱伟大的祖国，曲调既具有颂歌热烈高昂的气质，同时呢也具有蒙古长调典型的特点，尤其是一开篇尤为明显，一起来听。 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回顾了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一些经典歌曲。在节目最后，我们为您送上的这首歌呢，依然来自于胡松华。我为大家准备的是原唱胡松华和杜丽华的版本，叫做《马铃儿响来玉鸟唱》，出自电影《阿诗玛》。在今天节目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您，希望您今晚有个好心情。在明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小月将会继续为您盘点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当中的经典歌曲，请您一定不要错过。 一次水来，不要偷闲闲。 宵十二年是一个轮回，我们刚刚告别了猴年，迎来了鸡年。不仅辞旧迎新为我们迎来了洋洋喜气，而且鸡的谐音就是吉祥的吉，所以2017年一定会是个吉年。 FM 九八六主持人贾悦恭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吉祥如意。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戏。 北京时间23点整。FM 九八六。